好啦，今日咧又我哋开始录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 啊。 咁咧今日阿牛医生又喺度，我哋狗护士又喺度啦。 笋哥咧， 阿笋哥今日唔喺度，收黑皮。 去咗边啊，笋哥？ 笋哥因为上次讲嘢净系识笑，就炒捻咗佢啦。 炒咗 牛医生，咁咧今个礼拜你有啲咩想探讨下咧？我哋 嗱，而家咧呢排咁多时事，我真系好想讲下。就系啦，譬如咧就最近最轰动噶啦，就系阿贤仔啊。被個老豆害死啊！ 哦，即係俾人斬幾刀嘅僆仔。係 啦，我哋今晚講幾樣啦，係嘛？我哋講下賢仔先啦。 好啊，你覺得賢仔嗰單嘢你又點睇咧？ 賢仔一句講曬啦，黑狗偷食啊，白狗當災咧。 喂，其實你開頭嗰陣時有冇同情過賢仔嘅咧？ 冇啊， 我都係咁諗喎。 係啊， 即係啲人又如何同情都。 我同情佢後母啊，佢繼母啊。 點解咧？ 佢繼母咁慘，俾老豆呃完啤完一個，仲要即係仲要話唔要佢，叫第二個。我係個繼母咧，我真 係 慘。 我覺得最撚戇鳩係邊個咧？就係個繼母。冇啊！即系收一个继母，又定系同个继母屌便宜閪之后咧，就 继母未结婚喎，同佢都系。 系咩？ 系啊！ 咦，咁戇鳩喎！佢有个男朋友帮佢斩嗰个先戇撚鳩啊！即系 唔系佢有情有义咯？ 屌你老味！而家仲有人讲义气咁啊？唔系讲嘅，一定要讲做啊！唔好撚做啊！ 但系咧就阿贤仔佢老豆即系衰，好样衰啊！你睇下佢自己做错咁多错事，仲要多谢社会大众。 唔系个撚样，你一睇佢就知咧，呢啲系惯犯嚟噶啦。咁咩叫惯犯咧？即系衰撚惯。你睇下佢个仔斩嗰个平心静气喎，屌你老尾又唔系斩佢啊嘛？ 我怀疑啊，都可能系贤仔嘅老豆啊，搵人斩佢个仔嘅。將個鑊踢俾佢繼母，又擁佢落去坐冚家產監。你睇呢個老豆幾賤啊！ 咦，咁啊悲憤睇啲喎。 係啊，因為阿處長掛住去破案，所以求其即執咗佢繼母啫嘛。係老豆噶啦，其實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老豆咧悲憤睇，即係嗱，點解咧？就是、因為佢有屎忽掃人哋先斬你個仔嘛，冇啦啦唔要人哋斬你個仔啊！即係你肯定同人好撚大屎忽掃人哋先落咁樣重手噶啦。 又唔斬佢老母啊？ 唔係佢老母啊！佢斬佢老母做乜撚嘢啫？我要你老豆，即係我要你老豆交。 斩佢老豆嘅， 唔系你斩咗佢老豆，佢老豆咪交唔到数。 佢老豆好似死咗啦，冇得斩啊！ 边个啊？唔系贤仔个老豆啊？ 嘅老豆啊？ 贤仔仲有个老豆嘅咩？ 贤仔嘅老豆嘅老豆啊！ 我嗰个死卵咗屌！唔系你斩佢咪叫佢撇枪，叫佢嘥卵气你咯屌！唔系开头咧，我已经即系嗱，唔好话阴卵毒啊！其实我冇乜同情心嘅人，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我觉得即系佢系抵啦，即系点解人哋会下咁毒手咧？就系因为佢有啲屎忽信唔倾。 呢个世界记住嗰句冇免费午餐啊！ 同埋出得嚟行冤枉啦！ 你偷咗人哋吓，你又啤埋个仔你。先話同人哋分手喎，真係 死撚揀嘅呢啲，呢啲冚家產真係屌佢老母零次啦！ 即係佢今次呢鑊大鑊啦，總之佢老豆咧一半係懵撚嚟嘅。 屌！佢老豆唔係一半懵撚，佢老豆基本上係懵撚。屌你！ 一半精緻，一半真係懵。 屌你！我覺得佢老豆根本上係懵撚啊！屌你！ 所以我哋一齊講一句，同阿賢仔講 咩咧？ 小你老豆正撲街。 啱啦！小你老豆正撲街，大家記得喺上網 download 呢個揾工嘅小你阿爸。 小你阿爸係啦，咁我哋一齊快 high 啦，快 high 快 high。 唔係最堅就係嗰個小你阿爸正撲街嘛。 冇錯啦，阿賢仔第日大個點咧？ 大個啊！ 我谂睇啊，嗱佢 从大赌先算啦，屌你谂咩？佢同佢老豆，佢老豆系咁样得屎忽受。 佢一边大一边唔大，点解咧？医生话过一边手会唔会长大嘅，一边会大，一边会唔大。 咦，长短手，长短手啊！ 就呢个都唔紧要。 咦，介绍俾嘉裕请识我啊，度下边只手长先，屌！ 咁咧，我就觉得咧，佢个仔咧咁多钱收收埋埋，因为好多人捐钱俾佢啊嘛。咁佢梗係去食丸仔同埋去買咳水或者買天拿水啦，大哥。 咦，都好喎、 啊。或者俾個老豆叫雞咯。 唔係佢老豆啊，唔係佢老豆點解會俾人斬個仔？就因為佢屌便宜閪嘛。你叫雞唔會俾人斬個仔。 係閪啊，所以咧嗱，佢嘅仔應該俾錢佢叫雞。嗱，阿爸你以後負責任啲，唔好立亂去叫買便宜閪。 啱啊，你便宜閪累撚咗我啊，大佬。 我第日大哥仲要出去叫雞，你又係剁我隻手。 啱啊， 先唔係剁我，你就剁我嗰只嚟死。 屙撚啊，真係嗱，呢啲 粉啊，係咪？ 呢啲就係叫出得嚟行預咗還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諗住食免費嘢死撚梗啦。 總之我好憎佢老豆啦，都係嗰句。 我覺得佢老豆閪人憎咯，個閪樣，唔係老撚土啊！因為你自己做埋咁多屎忽嘢，真係好撚屎忽噶。我諗佢唔止一撚一單噶啦，好撚多單噶啦。 唉，真係啊，係我覺得。 唔係，我覺得最撚戇鳩係邊個咧？幫嗰個女人去斬個僆仔嗰條戇鳩仔啊！即係 而家冇噶啦。 唔係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做生意唔成功？就我識唔到呢個朋友嘛。 啊，呢啲難啲。 即係我識到呢啲朋友，我而家做生意就好撚成功。 唔係，你而家調翻轉啲朋友當你係有義氣仔，所以俾人擺 落去。 我哋咧，因為有義氣嗰啲去曬邊咧？一係就好似而家我哋咁喺度仲係講嘅嘢，一係咧。 坐曬監噶啦，而家都 咁啊係喎。 咁我哋呢度仲有冇啲咩補充咧？ 呢度冇咩補充啦。 咁我哋不如講第二單呢排嘅大事啦。 有咩大事呢？ 就係阿婆死啦！ 阿婆死輪米嗰單嘢。 輪米啊！ 屌啦！嗱，我話俾你聽，輪米嗰單嘢真係我覺得就即係呢啲係。点讲咧？ 你未讲之前，我咧真系好想做单大买卖。嗱，我谂住有两个计划，我谂住喺东平洲上面咧就派米。嗱，一系咧就每人派两粒米，另外一个咧都你讲做法咧就系我喺东平洲顶上面咧就每人派80斤大米。我想咧做一个壮观啲嘅场面，就系想嗰啲米砸死阿婆。 咦，都好喎、 啊！如果有阿婆俾我啲米砸死啊，我仲唔出名啊？ 哇，掂嗰啲炮喎、啊！你真系牛医生， 擅长人翁嚟噶嘛？ 哇，我屌你老味！你睇嗰啲擅长人翁，佢根本就要做数，话俾。佢根本是施捨緊人，但佢唔係做緊善事啊！ 你見唔見到點解就係得阿婆牌，冇外星人嚟牌咧？ 唔知 外星人都驚咗你啊！真係邊有外星人走嚟牌啊？ 唔係，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就係啲阿婆貪心咯， 同埋外星人唔貪心咯。 係喎，即係你貪心又好撚大煲啊！你貪心 求人咪人類本身已經貪心啦，呢個劣根性嚟噶嘛。 唔係，同埋啲米我嗰日先即係聽過阿姐講，原來嗰啲米咧一袋咧，因為嗰啲大陸買又唔收好貴啊，即係幾兜嘢一包。 80斤啊！我買俾我啲動物食啊，都係90蚊一大包啊！ 咁你可想而知嗰啲幾撚平啦，屌！ 我諗住用90蚊派米東平洲上面壓死人， 都好喎、啊。嗱，第一 仲要咁喎，唔係即日派，要話俾佢哋聽有得派，就等佢哋凌晨喺度排隊排幾日先，幾日幾夜？ 咦，佢哋要唔要游水入嚟東平洲咧？ 唔係話知佢啦，屌你！ 浸死嗰陣時，屌你！ 先到先得啦， 都想浸死，屌你咪砸死！ 係啊，仲要嚟到話俾你聽，得兩包啫，你媽冇計，唔講俾你聽，擺 quota。第三樣嘢，等佢哋咧喺度賴屎賴尿，唔好得周圍去。第四樣嘢咧，就等佢哋餓死。 咦，都好喎、啊， 曬死！ 唔係，我覺得反映咗一個社會現象，就係第一啲人貪心， 係啊， 即 係 真係嗱。有個朋友介紹我三句說話，佢話少年就戒色，中年就戒氣，老年就戒貪。 我哋戒曬啦， 戒屌你 錢都冇， 錢都冇啊！戒撚曬，屌你老味就係個袋都戒得埋，即係你老年咧啲人真係貪啲啊！即係你諗住乜撚都要嘛，乜撚都要咁咪賴嘢啦，屌！ 即係阿彌陀佛啦，你 阿彌陀佛啦，其實嗰啲米。錢不是多，但你犧牲了自己的命啊，唔抵。 嗰啲咁嘅撲街，嗱，真係撲街嘅善長人咯，我所謂。佢哋係做法事，唔係做善事。你自己躝嚟嘅，嗱，而家你好攞完好躝緊走啦，走啊！ 唔係嗰啲整緊閪精嚟啊！即係嗰啲根本唔係做緊善事，嗰啲係閪精。 你睇個樣就知啊，閪精啊！ 唔係有啲人唔識分咩叫閪精，咩叫善長噶嘛？ 係嗰啲係好典型嘅閪精。我哋下次要做個特輯啦。 談閪精， 談閪精，同埋咧要影定啲閪精樣啊！ 咦都好喎、 啊，其實有樣認噶。我哋 兩個咪閪精咯。 我哋唔可以俾我樣人嚟睇，但係問題我哋都會請呢、這個嗰啲嗰啲堪輿學家上嚟咧。 哦，就講下閪精嘅咩特徵、 啊？就樣嘅特徵啊！ 哦， 呢啲我哋一定時候會講，譬如請阿蘇文峰啊、麥玲玲嗰啲咧， 哦咁樣， 上嚟講下啲閪精啊， 閪精啊，有一個陳鳳富爭個樣咪正啱閪精咯， 係真係， 楊永強個樣啊真係閪精啦，講嘢歪撚埋一邊嘴喺度噼里啪啦， 唔閪啊點去上位咧？ 咁係喎， 你同我係咪閪精啊？又唔係閪得曬喎， 咪係咯，個撚樣炒佢嗰陣時仲喊啊，楊永強個閪 佬，因為佢唔喊點叫閪精啊？所以有啲阿婆咧就成日同佢講，即係下次咧人哋咧要派啲名貴啲嘢，你先到中環去，不幾包米就唔好咁傻啦。 啱啊！屌香港人貪心到即係貪心到一個譜咧，就係冇撚曬譜啊！即係連自己都 住啊！你可以話，但係亦都調翻轉頭咧，其實佢又唔係嘅喎，佢晚晚咧攞啲米墊住嚟瞓喎。 咁樣樣啊，會唔會瞓得安樂啲咧？ 死咗啦而家！ 啊屌你啊！ 跌死咗！ 啊咁啊死啦！ 嗰個阿婆咧，啲人就話嚇個個咧就唔關佢事㗎，唔係佢整死佢，係佢自己咧去跑過去。其實阿婆係跑過去咧排，即 係跑撚死嘅， 單位跌低， 就跌撚死。 今次阿婆個兇手係乜咧？我諗咗好耐， 係笪地， 唔係啊，個差人啊， 係咩？ 差人同佢做心即係嗰個兇手壓嗰陣時壓死咗阿婆嘅啫。 咦？咁咪即係謀殺？ 係啊，其實今次嗰個兇手係阿 Sir。 咦，咁樣又好撚大煲喎、啊，差人殺人喎、 啊， 真 係。係啊，所以佢哋都係個個都揞住大家咯。嗱，政府就嗰啲高官就同嗰啲做法事嗰啲人講定，嗱，出你唔好搞咁多人死啊！嗱，死咗我哋好麻煩嘅。做法事嗰啲，我哋係中意咁噶啦，唔中意咁整死啲人啊？點解叫做善事咧？ 啊， 做法事係咪先？咁所以大家都官官相衞啦、 啊， 呢、這個世界。 啊，你都幾有獨到嘅意見喎、啊，對呢單嘢。 呢單嘢犀利啊！我話俾你聽啊。 不過我覺得真係黐撚線啦，呢啲直頭。 係啊，下次應該喺邊度派咧？ 最好我建議就喺阿曾蔭權個官邸嗰度派啦。 點解咧？ 阿曾司長做善事啊嘛， 亦都好 啊，代咗大啊嘛。 曾司長派米喎、啊， 派米， 屌個老尾咯、 啊！係啊，我哋使唔使買包米食下先？ 唔使啊，屌你幾年冇食過飯啦、啊，邊有錢食飯？而家屌你麵包充飢啊，牛醫生，你唔好玩啦、 啊。咁我哋有冇補充啊？呢 冇啦，嗱，今日嘅談時事就上集到此為止，下集我哋談下國際時事嚇。 好好好， 好，拜拜。我想講。